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这里是北京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在开播日的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分为了生如夏花这四个字的四个篇章。那早上7点钟到10点钟的这3个小时是由我和珊珊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在诞生篇当中陪伴大家。 是的，那我就是珊珊了，这是我的搭档水水。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 FM982 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此刻您只要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982魔力工厂， 一定要说三遍是不是？你这个执念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了。 没错，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搜索观看我们的可视化的内容。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听听 FM、 喜马拉雅 FM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那今天呢是982和大家正式见面的第一天，您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和我们互动。本直播时段打赏前5位的朋友就有福利了，您可以获得我们特别定制的982活力大礼包一套，包括982的限量版 T 恤、限量版帽子和特别定制版的环保布袋。当然了，同一位金主啊，全天只能获得一次我们的活力大礼包。 在此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转发顶置微博并且 at 3位好友发来开播的祝福。在本时段当中呢，我们的新编辑团队的成员会挑选几位幸运观众和听众，那这些朋友有机会获得的是我们的一个大礼包，其中包含的是繁星话剧社的话剧票，然后比如说变形金刚的公仔套装等等啊，是一个大礼包。所以大家赶紧去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哎呀，旁边这几个嘉宾真是等得好苦， 等很久。所以再一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时段呢陪伴我们的几位朋友，中国钢琴喜剧的创始人侯乐天。 Hello 大家好， 欢迎乐天。 以及喜剧编剧姜彦良。 Hello 大家好， 欢迎江江。以及我们的魔力 X 档案的制片人大美女张璐。 大家好，我是张璐。 刚才大家已经表现了自己的才华，和小平 PK 了一把写诗的问题。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啊就要 PK 一把讲故事的 这个能力。 嗯嗯，我觉得你真的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 但是我经常输了， 什么都要， 可能是因为我常输吧。 三个嘉宾 为了挑起我们的好胜心， 三个嘉宾过来的时候，珊珊就是一定要设计那种比比比的环节， 比赛。嗯、 OK， 那这一轮其实实际上也算是一个比赛， 这一轮、 嗯、就直接进入到了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带来一个吧，就是一件或者是一部对你的青春最有影响的电影、音乐、文学、戏剧都可以。 是的， 好不好， 我觉得在分享这个正式的内容之前呢，咱们可以每个人先讲一下自己对于青春的理解。因为北京青年广播是专门为年轻人打造的频道嘛，所有的80后、90后、00后都在我们的射程以内、 嗯、 大家都是青春洋溢的人，到底青春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几位是怎么理解的呢？江江，我给你时间酝酿，好不好？青春是什么？来，张璐。 嗯，我觉得青春是鲜衣怒马，为所欲为。 哇，说了， 我觉得你这样朋友是不是很少、啊？ 没得做 啊？不是啊， 第一个说不应该是铺垫，然后给后面的人。就是嗯， 因为刚才你们说现在是比赛，我就仿佛听到了比赛的锣响。 对，我给你9.8分，好不好？ 哦，真的， 好， 谢谢。 OK， 乐天呢？ 我觉得青春肯定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因为你把这个故事尽量的书写的精彩，然后给以后老去的时候留下很多回忆的空间。 嗯 嗯， 包括你在你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时候就觉得，哎呀，我演这么一把，别管将来怎么样，我能不能成为知名的钢琴家，我的青春就够了。 嗯，成不成知名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带给大家欢笑，带给大家快乐，还有音乐，我觉得这个是首先让我自己很过瘾的一件事情。 你平时在准备演出的过程当中，在演出之前，在演出过程当中，在演出之后，哪一个时刻上你觉得这个时刻就是我青春最放肆的、最洋溢的时刻？ 洋溢的时候 肯定是演出过程当中。 嗯， 尤其是我在制造一个笑声之前的那个，就是自己心里的期待值啊，你会开始，就比如说我们专业术语叫抖包袱嘛，对吧、 嗯、 抖包袱之前有一段时间在观众席里面他们是非常非常安静的， 嗯， 然后紧接着你制造了这个效果出来以后，然后所有的人都开始爆笑，那个时候在台上的这个演员来讲的话，他是得到的是最大的鼓励。 嗯，哎，你有记得他们任何演出里面的梗吗？ 我记得。 你记得？因为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印象很深刻，现在我有点忘了。 二十一福克斯的那个梗出来，我觉得还挺好笑的、 就各种各样的梗啦、 嗯、应该再去看一次。 包括他在弹钢琴的时候，本来弹得很激动，然后本来就快要从那个椅子上摔下来了，这个时候这个椅子一掀，从椅子中间掏出一根安全带系上了、 嗯、 那个梗还蛮可爱的。而且那个安全带听说是您父亲亲自制作的、 哎、 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就各种各样的幕后小故事啊。大家 其实我是很喜欢乐天在那个剧当中的一个小游戏，一会儿其实我们可以玩一玩、 哎、 现在就玩， 对不对？ 比赛 还有一位没有交卷呢。 哎，这样侯乐天，我跟你讲，我看完你那个戏之后我就回来跟水水比，水水每次都输、嗯、 是吗？ 你听我说，江 咱俩先比，不行， 没关系，我可以压后， 压后是不是、 嗯？ 现在就比，这是侯乐天教给我的游戏啊、 嗯， 叫做就是比如说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么一首歌，嗯、一人一个字，谁没有接上谁就输了。 嗯， 雨、 okay、 雨水，你准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们五个人一起玩吗？ 不，咱俩先玩， 我不要和你玩， 咱俩先玩，我要先赢一次我才爽。 好， 输啊，输习惯就好。 来吧，预备，走，我。 在 马 路 边 捡 到 一 分 钱， 把 它 交 给 金 叉 叔 叔 手 里， 一 边 叔 拿 着 钱 把，对，我把头点。 好，可以了，满足了吗？开心了吗？ 超开心， 开不开心？ 这里就是我青春飞扬的地方，和水水搭档的直播间。 纠正一个错误啊，你们这个是要有节奏，就是你们是我在马路边捡到，应该是我在马路边捡到，要节奏跟这个旋律。 江江，你会玩吗？ 我好像 会，我们下来， 那你们俩再示范一遍好不好？ 试一下 原版的示范一遍啊！ 1、2、1，走。我 在 马路边 捡到 一分钱， 啊， 把它交 到 警察 叔 叔 手。 哎，对，应该是这样， 就感觉 好 像播放这个磁带的那个机器的电池不太够， 对，前面没找着调，根本 不在一个调， 是对的啦。 对， 这样玩出两个人虽然是轮流一人一个字，可是这首歌是完整的。 这样你和我玩的话，唱不过一句啊。 咱俩好像节奏感不太好，是不是？张璐，你觉得你想参与一下吗？ 不要。 大家 咱们五个人玩吧。 好， 来，从我开始。 在 妈 路 边 剪 刀 一 分 钱 把 他 交 给 警 察 叔 叔 手 里 一 边 叔 叔 拿 着 钱 对 我 把 头 点 我 高 心低 说 浪叔叔再见 叔叔再见 叔叔再见。 如果大家觉得好玩的话，这个游戏也可以跟身边的小伙伴们一起玩一下好不好、嗯、哎，谢谢侯乐天的分享，好长一段 啊，当然要干掉 来江彦良，青春是什么？ 嗯，在我看来青春就是跟全世界谈恋爱。 哇， 原来你这么花心 啊、嗯、不是跟全世界的异性谈恋爱，是跟 你的老师不是教你要写得好以及按时交吗？ 因为他老师还告诉他要爱世界， 爱这个 世 界。 对， 因为在我看来 他的老师这么告诉他的，第一啊你要写得好，第二啊你要按时交女朋友。 交女朋友这个倒是， 这不是一个人说了 算的吧，谈恋爱是不是 按时。 这真的是你对青春的理解哈，江江。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青春状态的时候，因为我平常会观察很多人嘛，就是其实你说那些比我们大几岁十几岁的人，就是他们其实也在青春，就是心里边有那种对这个世界充满热爱那种状态的时候、嗯、其实就能看到他青春的那个状态，所以其实这个青春跟年龄没有关系， 嗯， 还是说一种心态。 嗯， 对。 嗯， 好，这是青春的故事啊。那咱们这个时段每个人都讲完了青春，你对青，咱俩青春还在，我们没什么感受，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还在体验嘛。嗯，只有他们就是已经走过青春的人才会对青春有一些总结。 青春， 因为现在 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就是、我们现在确实是没有办法提取和总结，因为还不太知道是什么感觉。 太年轻。嗯、 好，那下面我们就 进入下一个环节，是吗？三位嘉宾无奈了， 你们俩出来一下。 居然设套了。 对， 因为我真的很想听大家继续分享了，就是关于你的青春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电影也好，一本书也好，一支曲子也好，对你的青春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呢？谁先来呢？ 嗯，女士优先好不 好？ 好 嘞， 我要赶紧说，因为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了。其实大家在刚才我们的直播的这个视频当中也能看到，我给在听的朋友们描述一下，我们有一个视频的片花是一个老爷爷抱着一个滑板，然后准备去海里面冲浪这么一个场面。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每个人的年龄是有一定的定义，但是其实青春这个词并不是限定在哪一个年龄层的人。那我觉得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安徒生童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哎，为什么长大了还要看童话，或者说童话是对小孩子的东西，为什么对青春有关系？我想我们心中有一颗童心，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这是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支持我们前进让我们有力量的东西。而安徒生童话可能是陪伴大家我觉得不夸张的说是一生当中的一个瑰宝。虽然故事是我们从小听的，但是我们以后长大了恋爱可能会想起海的女儿，当我们遇到挫折可能会想起丑小鸭，当我们遇到了一些环境当中我们想要去歌颂这个故事，想要去感受这样的生活，还有一个故事叫小益达的花，他的这个故事讲的是他的花朵，他在过生日的时候收到了很多的鲜花，他晚上发现这些鲜花在自己的房间里开舞会，这要对生活有多么巨大的热爱才能想出来这样的情节、 嗯、 而这样美好的情节真的会伴随我们一生。所以我认为好的故事是没有年龄层的。那我也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什么时候看一看，也许对当时的你都有不一样的体会。 嗯， 对， 安徒生童话当中大家有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皇帝的新衣是安徒生童话、 哎、是的是的， 对， 一共有163篇童话。 嗯， 应该是，我记得。 其实我是觉得童话在不同的年龄段都能读出不同的东西了。 嗯， 只是说在小孩或者比如说在儿童的时候他读到的就是好玩就是开心。 嗯， 但是可能你经历了一些以后你可以从不同的童话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东西。 对，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豌豆公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爆棚、 啊、就是能，我是觉得这姑娘怎么回事，就垫了这么多垫子了，怎么还有一颗豌豆，老是觉得硌腰呢，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的感觉。但是就是影响我很深了、啊、从此之后我睡觉就必须要铺平。不能硌， 有点硬了， 多看看。 所以上次我在你家，就是你家的床上放下 的 那颗豌豆，你没有发现吗？ 你没发现我把你 可能是 颗 宝龄虫呢。 大家有吗？关于安徒生童话印象深刻的故事？ 丑小鸭。 丑小鸭， 对，就是应该就是他这个预示着，就现在肯定是 不要光看外表嘛，然后其实要更多的关心内在。 但丑小鸭小的时候还是天鹅，对不对？ 对，它其实也是天鹅，对。 是的， 而且蝴蝶其实小时候也是毛虫。 嗯， 对。 其实我觉得说起童话，江江有什么感触想讲吗？ 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我感觉小时候我爸我妈给我讲童话呢，其实更多的是我在享受我爸我妈给我讲的那种状态。其实不是说那个，真的不是说很关注那个是什么内容，但是确实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亲子时间， 哎，对，那个时间是我每天是我觉得哎 最 有意思，哎，对，特别幸福。那长大了以后反而有时可能看到一些才会理解当时讲的，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对， 说起童话，我很喜欢小王子里面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其实每个人心中都住了一个孩子啦，只是有的人长大了他忘记了，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也希望咱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都可以保留一颗赤子之心。哎，咱们继续分享自己的青春故事吧。侯乐天，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那就聊一聊我最喜欢的，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古典音乐作品吧。就是李斯特创作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啊，这首曲子就是可能对很多的，就是说学钢琴的人啊也好啊，它都有一个很深的影响，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世界名曲。紧接着呢，它又被非常著名的动画片《猫和老鼠》改编成了一集特别有意思的动画片。就是汤姆在弹钢琴，然后呢，杰瑞在里面捣蛋啊这样的。然后就所以说我从小其实。说实话，喜欢上学钢琴，然后爱上学钢琴，就是因为我看了那个动画片，所以我想就是，哎，猫弹的那个曲子我也弹一下，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学钢琴是没有学五线谱，是我伯父就是手把手，他弹一个键，我弹一个键这样学，所以说前面最早学了四小天鹅啊这些可能会比较简单的还能学，学到这个曲子太难了，我就学不下去了，所以在那个曲子的时候呢。中断了一段时间学钢琴的这个经历，那后来长大了以后，然后学会了五线谱，然后又把这个曲子翻出来，然后又去学习它，又去演奏它。那同时，它基本上是陪伴着我，经过了我等于是童年，然后紧接着就是我的这个青少年时期，然后到后来学了专业以后，然后我又演奏了就是霍洛维茨改编版的那个就是暴男的一个款式。啊，这样一个版本。那所以它基本上是伴随了我整个的这个青春时候的学琴的这样一个经历，对对对。 你哼哼一段好不好？怎样？其实现在能听到 了， 是的，现在在直播间 就是 Hollowitz 的那个版本，是吗？ 匈牙利狂想曲是不是？ 对， 那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先体会一下， 哎，就是这样一支曲子了。 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对古典音乐，就是喜欢古典音乐的人越来越多了。 没错。 而且其实实际上钢琴曲确实是能给我们，但是古典音乐有一个问题，就是古典音乐其实实际上是一种侵略性很强的那个就是音乐的介质，所以它其实是很难放着音乐聊天的。 没错， 就是你很难放着一个古典音乐，然后在旁边当。 咱们现在就是放着古典音乐聊天，那咱们放个古点儿吧，好吧？送大 嗨起来，对不对？ 很难吗？ 南方人的 很难放着古典音乐聊天，是不是？ 很难放着古典音乐聊天。特别是比如说交响之类，就更不可能。 尤其贝多芬的作品，一些很闹的这种，对，他都是 forte 的强音这样。 对，就之前我和一些朋友，就比如说两个人聊天，然后那个女生是学古典音乐的，然后聊着聊着就发现，就对话就没有了， 就要听下去。 因为他可能有一个地方一下子就是他就逮住你了，以后你的思绪就断了，然后就逮进去了。特别是那种就是。自己喜欢的风格的东西就更是这样。 我特别喜欢您的这个动词逮 起来。 不管怎么样，古典音乐是非常美好的事物啊，希望大家在自己的青春生活当中可以多多的跟侯乐天一样去体会音乐带给自己的这样的美好。 没错， 来江江。 我想分享的是对我青春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小说，叫《哈利波特》。这个应该很多， 我也是，我要举手。 你要举手。 应该很多跟我年龄相仿的人都看过，因为是这样，他其实对我影响深远，不是因为他那个剧作有多厉害，是因为他实在太长了，他一共有七本。然后呢，这我感觉大概是从我上小学，然后快就是初中那个中间间接的那个地方就开始有，然后就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到我高中毕业上大学，就整个是我就是那个整个人的那个价值观形成的那段时间去看的一个东西。这个作品呢，其实 他的这个整个建构了一个新的世界观，然后对我后来去做编剧也好，还是从事创作方面也好，他给了我很大的灵感和启发，能够给我很多的那个想象力的那个创造想象力的那个缘起。然后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就是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父母是不让我们看闲书的，因为总是像哈利波特这种书， 哈利波特绝对属于闲书， 对，属于闲书， 超闲的，根本就在生活中不存在， 也没可能在家长看来没有文学性，也不是什么经典文学，然后那个看起来又特别长， 超长， 对，每天就在那儿不写作业，然后就看，然后我爸就把我那个哈利波特第三部就给我，我记得特清楚，给我撕了 阿兹卡班的囚徒是吗？ 对，阿兹卡班的囚徒，然后给我撕了，然后我特别生气，然后跟我爸吵了一架以后，然后拿胶条粘上接着看，就是这么 非常执着的， 那还是撕的不够碎， 不够碎， 叔叔不会撕啊。 对，我爸可能还是给我 讲得很有经验的样子， 给我下了一个台阶。 我那个时候撕我弟弟急的那种卡片，你们知道吗？就是小男孩会急那个， 为什么要撕？ 你和你弟弟 撕我的东西， 打起来了是吗？ 吵架，我就把那个卡片撕得稀碎。 天哪，你意识不到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我知道，我就是要伤害他。 是那种集齐的那种卡片，对不对？ 啊，有些卡很难，我集过小浣熊干脆面的那个水浒。 对，我也是，我就集齐了108张，后来丢了。 我吃了一年方便面，胃都吃坏了。 丢了和被姐姐撕了，哪个更痛？ 被姐姐撕了更痛。 我觉得丢了更痛吧。 谢谢你。 就感觉丢了可以怪自己，被姐姐撕了也怪不了姐姐。 不能怪姐姐，因为姐姐会打她，是吗？ 食疗。 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利波特是真的给咱们留下很深刻的童年的回忆啦，包括青春的这个影响。 对，其实对我来说啊，就是阿甘正传算是我影响我就是整个青春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嗯，我一直都记得好像是高中的时候吧，然后第一次看到阿甘正传，然后基本上其实我每年都会把它再看一遍。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每年看阿甘正传都会从里面获得不同的感觉。就比如说你今年是很颓废的一年，然后你从阿甘正传里面可以看到的他无限制的热情和努力。然后你今年是选择特别多的一年，然后很困惑的一年，你可以从阿甘的身上看到那种你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不要去想其他的那种专注力。比如说今年是你遇到了非常重要的困难的一年，很难过去，然后你就会看到阿甘从小经历那么多的事情，然后也还能够就是最后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肯定都会有不同的电影文学音乐去影响他的青春。 我好爱阿甘在家门口推着那个除草机，然后一行一行在除草的那个画面。 其实因为阿甘正传的刚开始那个镜头可以说是电影史上很著名的一个镜头嘛，就一个羽毛飘啊飘啊飘。然后就我看过这么多遍阿甘正传以后，我最后其实终于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其实那根羽毛就是看电影的你。 对对对， 其实那根羽毛就是你。 好棒，这个解读 是不是很棒？ 是的， 给我鼓掌， 给你鼓掌，厉害了。那其实呢，说到青春，我觉得因为我正值青春嘛，对我青春影响最深的就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好，这个我们要好，这个还是要最热烈的 掌声。要鼓掌，我听到了吗？因为其实昨天我们在彩排的时候，今天下午2点到3点会有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仪式。昨天晚上进行彩排的时候，看到吴周彤老师是我们的频率总监，带着我们频率的主持人一起唱我们频率的主题歌，那一瞬间真的觉得找到了组织，就找到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很希望在这里绽放自己的青春。那当然这个时段也非常感谢张璐，感谢侯乐天，感谢江艳良，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青春故事， 感谢你们。 今天是 FM98.2 北京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的日子。那今天是一个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日子。那从今天开始会有一个年轻的声音，一个有活力的声音，陪伴年轻人，陪伴80后，陪伴90后，陪伴00后，陪伴所有喜欢年轻的人。 是的，陪伴你的成长，陪伴你的生活。我相信呢，大家聚集在这里是有原因的。之所以呢，我们聚集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字，心。我们相信新的力量，新的方式，新的思维，新的生活，新的声音，可以给我们新的生活的自己这样的力量，让我们走得更远，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们之所以会相聚在这里，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年轻的力量，年轻的面庞，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灵魂。我们非常期待倾听大家的故事，让我们一起

FM 98.2兆赫，我们不可反响，我们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7小时大型直播节目《生如夏花之如果篇》，我是静瑜。 大家中午好，我是杨帅。 是的，那大家来到我们的如果篇哈，看到我们今天清一色穿的都是白色的衬衣，带给大家 青春洋溢 的 呢。 是的，在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要特别告诉您的是啊，咱们 FM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此刻您只要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咱们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的精彩内容了。 对，还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您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可视化节目。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听听 FM 和喜马拉雅 FM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除了自己玩哈，还要带着大家一起玩，所以说我们也举行了随手拍 FM 982赢限量版明星 T 恤的活动。只要您正在开车，如果在听我们 FM 982的话，可以拍下一张照片，比如说您的收音机 怎么拍呢？ FM 982怎么拍？ 怎么拍？ 出个招吧，您可以拍一下您车载广播正在收听 FM 982的画面以及您的这个方向盘，然后上传到微博艾特我们。 有没有什么最佳角度的推荐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哎，自己拍， 带上自己。 自己 的脸最重要啊。嗯， 是的，那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限量版明星 T 恤，也将要提醒大家先到先得哦。现在11点钟刚刚开始，所以还有机会的。 嗯， 要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生如夏花的如果篇了。其实提到早上7点钟到10点钟的时候，我们第一篇诞生篇已经山山水水跟大家玩了3个小时了。 是， 可是我们如果篇呢代表着什么？单纯就如这个字的话，其实它代表着假设就是未来，对不对？而且未来正好也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青年所代表的。我们就想一想呢，假如有一天我们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穿越到未来，遇见未来的自己，会提醒自己10年前赶快买房。对， 脑洞大开啊。 是，开一个玩笑，但其实如果说你可以穿越到10年之后，你会对现在说一些什么，或者做一些什么呢？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话题要想和大家互动。今天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给10年后自己的一封信，还有给10年后自己的一首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和我们互动，来留言告诉我们你想给10年后自己的一句话。 对，希望大家能够在花椒直播平台上多多跟我们互动留言。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郭正老师，以及广播台的同学贺瑶，以及首诗歌者杭宇，欢迎他们。 欢迎欢迎， 欢迎郭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大家好。 是，哎，郭老师很 激动，很害羞啊， 感觉郭老师很年轻啊，跟旁边的同学看起来，你们两个是同班一起过来的吗？ 没有，我们是80后老师，90后学生。 是，贺瑶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贺瑶，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这次的节目当中。 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有人刷屏了，他说有特写啊，当然，我们这可是可视化全平台的直播系统。 当然了，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高大上的直播间在今天是首次启用啊。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示范我们另外一个高大上的部分了。刚介绍了3位嘉宾，还有一位首诗歌者没有亮相，对不对？ 坐在哪儿呢？ 请切到我们的表演区，我们来欢迎首诗歌者杭宇，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 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杭宇。 是，杭宇今天可是带着吉他来的哈，所以说待会儿也会有非常精彩的弹唱表演带给大家。 是的，是的。 那今天呢，先欢迎郭正老师、贺瑶还有杭宇。大家刚刚也听到他们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其实今天老师带着学生来，学生会不会有点拘谨？所以我第一个问题不要问老师，我先问贺瑶。你觉得在首都师范大学， 玩套路出牌， 你觉得在首都师范大学怎么样？大学生活怎么样？形容一下。 大学生活啊，大学生活当然是非常青春洋溢，非常自在吧，可能是。对，因为不用太去想太多，就只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 就是那贺瑶呢，其实在学校里面也是承担广播台的工作。算我们的后辈哈，将来也希望你可以走上播音主持的道路。 当然希望可以像姐姐一样 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是，那接下来依然不按道理出牌的，不要丢给郭正老师，我们要问郝宇。 一直在等。 是，郝宇在学校里面有参加过很多的歌唱比赛，对吗？ 对， 因为前一段时间网上听说，就是杨幂有去你们学校办活动，然后你还 还上台去给杨幂献歌了。 哇哦， 是的是的 是。哎，那有没有很激动，觉得学校给你提供这样一次机会？ 对，当时非常非常激动，就在台上都有点懵懵的那种。 最后唱一首什么歌给杨幂呢？ 好想你。 好想你，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先收一下啊， 收。 我们今天有歌者在。 对，我们刚刚也讲了，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的嘉宾要和大家一块来分享我们的这样一个主题，叫做这个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封信。那当然首当其冲的，我们要邀请的呢，就是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郭正老师来分享一下他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封信。 对，其实郭正老师刚刚等了很久，特别想问，我们先不问十年后哈，先问十年前，你有没有想过会走上一个老师的岗位？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学生。 十年前的时候呢，刚好是2007年。 嗯，对。 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是一名老师了。 已经是了。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参加了。 这么年轻啊，这不合理。 2007年的时候，我刚刚本科毕业。 毕业就留校了。 不是，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参加了这个团中央的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所以到内蒙古做了一年的支教老师。 哦， 对， 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支教老师了。那什么时候来到首都师范大学的呢？ 然后呢，做完支教老师之后回来读硕士，硕士之后就留校工作了，然后就一直在共青团工作，现在是一名团干部。所以这些都是我的学生，对，而且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是，那用两个词、三个词吧，表扬一下自己的学生，立马就给我 漂亮， 漂亮， 哇， 还得学生自己 自带节奏啊， 既漂亮又聪明，秀外慧中。 是的， 感觉老师看自己的学生怎么看怎么可爱。 是啊， 但是接下来呢，还是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在我们的嘉宾来之前呢，我们一开始也跟嘉宾做过沟通，想让大家都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当然，我们也写了，但是也要跟大家互动的是呢，子萌那边也会一直的跟随，看到大家的一些 留言，读大家的 留言，是就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一句话。你觉得想要给自己说一句什么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想先让郭正老师分享一下自己十年前的一句话，但大家现在通过我们的摄像头也可以给一个特写，看到郭正老师现在真的为人师表， 现在的样子是吗？ 非常漂亮， 很 非常漂亮。 秀外慧中，形容了自己的学 生。秀外慧中的郭正老师， 你们要看我十年前的照片，还是一会儿？ 对对，我们现在要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看十年前郭老师的照片，好不好？ 还是小鲜肉时期的郭老师长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 是在内蒙古拍的，对吗？那我们要不要先那个摁一下，然后让郭老师先分享一下自己的？ 哎，这个照片的角度直接就把我们的郭老师给P 掉了， 正好把这个位置上的郭老师盖住了， 对，刚刚好。哎， 哦，对，这是现在， 这是现在， 这是现在，您 可以看到我们广播的朋友就可以知道我们 这 非常酷炫的一 个 可视化系统。 因为这个其实是郭老师给我提供的他现在的照片，我做旧了，然后做了一个十年后的您 来看一下， 所以其实是对比了一下。 对对对，十年后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是， 对，就其实这个是我们做，这个是郭老师现在的样子。就是郭老师给我提供了自己穿西装的样子， 哇，好绅士啊！ 是，然后这个是郭老师我们做旧了之后十年前的一个样子，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看跟现在好像就是皱纹增多了一点， 对， 法令纹稍稍有一点深， 是， 但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吗？是。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郭老师，因为郭老师也是跟我们准备了自己十年起哦， 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封信， 这是十年前的郭老师。 对，这就是在支教之前，出发之前，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授旗仪式，我就是那个旗手。因为除了我们学校和几位志愿者以外，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都在这个当时在上海培训，所以在上海培训的时候呢，我就是这个志愿者的旗手。 感觉郭老师当时的发型略杀马特， 2007年还不错，还不错， 有点洗剪吹的感觉， 不错了，是。那我们接下来呢，郭老师也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我们会给您切换一个稍微轻柔一点的电乐哈，然后要深情的跟大家分享十年后的郭正 配乐诗朗诵， 说什么呢？ 十年后的自己，你好，不知道你是不是每天还都能充满活力，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很多小伙伴围在你的身边，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像曾经那么多的灵感和创意，也不知道在回忆过往十年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嘴角上扬的坦然自若。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出来的，让十年后的自己成为自己希望的那样。也许只有一个秘诀，这就是认真的走好每一步，认真的过好每一个可能酸甜又可能苦辣的日子。每一秒都珍贵，每一刻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充实时间的宽度。希望十年后的自己没有太胖， 没有太丑，没有太孤独，没有太老土。希望十年后自己的身边亲人更亲热，爱人更爱我，朋友更纯净，一切善良和美好都能围绕在身边。希望十年之后你还认识我，还可以问候，拥抱不用理由，世界友好友善。 哇，最后还是念了一段歌词，对不对？ 十年后 还可以再拥抱。 对，因为我觉得今天你们的节目的创意非常的好。回顾十年前又展望十年后。而且呢，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有着对过往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憧憬。所以我来到这个直播间之后，我觉得瞬间就被比我小的这些弟弟妹妹小伙伴们的这种 感觉，今天我们都是零零后， 我们都是萌萌哒啊，今天 八岁。 是因为郭老师刚刚写给自己的这500字以内的很短哈，就是我们便于跟大家分享，其实可能没有长篇的故事去讲，但是我觉得郭老师中间有一句话，希望十年后的自己不要太胖， 不要太胖，没有太丑，不要， 我觉得 不要中年发福， 500字真的特别好，就所有一切的表达都是恰如其分，刚刚好， 刚刚好。 对，而且郭老师刚刚有一句话特别的戳中我，他就是说不知道十年后的自己还有没有这么多的小伙伴围绕在你身边。其实我们毕业之后就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工作哈，跟众多的大学生，因为今天杨帅、子萌、贺瑶还有航宇其实都是大学生， 是， 但我跟郭正老师算是工作了之后，会有感觉说特别羡慕那些走上教师岗位的同学们，因为他们每天都跟学生在一起，感觉他们好像就永远青春，永远不会老一样。 对，我是2010年入职之后就一直在共青团这个岗位上，所以呢在我的身边有喜欢广播电视的，有喜欢唱歌的，还有喜欢吹各种乐器、弹奏各种乐器的，所以呢小伙伴非常非常的多。 感觉郭老师不开心了，把大家都叫来给我演一段都能凑齐一个班子， 感染那种青春的活力啊。 是，其实 年轻人的气息、年轻人的想法时时刻刻在身边围绕着，所以人肯定会变年轻。 是的，是的。 对，今天呢因为我跟郭老师算是毕业了的一辈，然后呢我们在场的杨帅啊、子萌啊还有贺瑶、航宇是在校的一辈， 是， 那其实我们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就是毕业。 现在刚好是毕业季， 对，6月份很多朋友，而且高考、中考今天刚刚结束，所以面临毕业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话想说。 是的， 是的。我们往往面临毕业的时候呢，可能会对同学、对老师、对校园有所不舍，但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我们会对周围的一些小商小贩，尤其是学校周边的这些好吃的也会有不舍。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北工大的同学告别他们的北门煎饼摊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打算， 来听一听。 之后呢我要去加拿大留学，然后可能时间会比较长，因为加拿大他留学的硕士时间都相对于其他国家会比较长一点。 我跟田阔的未来的打算差不多，我是去美国读研，但是我的时间要相对比他少一点，差不多不到2年就能把学分修够，然后也是打算在那边实习一段时间，但是我最后还是要回国的，因为我想念我的祖国。 找工作嘛，没准想不开再读个研 啊。其实现在工作几年之后， 工作几年再读研 好一点，你知道你想想要什么东西。 对， 像我们这种应届就是读研的感觉 很盲目嘛。 对，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然后之后的打算就是在传媒大学读电视编导的研究生，但是有可能自己有别的计划，就比如说换一个专业什么的，这个东西就留在那个入校以后再说吧。 哇，在一个北门的小小的煎饼摊上，大家就能表现出特别多的对于毕业的感言。我们可以听到在这个煎饼摊上很多朋友说他自己毕了业之后想要出国留学，有读研的，还有要工作的。就大家从此分道扬镳，再也不能聚在一起喝酒撸串了。 我觉得往往就这种喝酒撸串的时候是最适合谈梦想、谈人生的。 对，所以希望大家不管未来走得多远，还是有机会能回去再一起喝酒撸串。 是的， 是的。面临毕业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对于未来的一个畅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FM982 魔力工厂，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在花椒搜索活力982，我们在热门上，今天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播日17小时大型直播节目《生如夏花之如果篇》，青春万岁。我们和您互动的话题是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句话是什么，给大家一点时间互动。我们先来听听歌手薛凯琪给十年后的我这一首歌曲，他想对自己说些什么呢？ possess you but me， 比对一下在下饭前你是如何自勉，问有几多位已是无言，做了大人十年，无心好东西推荐，赶上班进入大楼前，看着旁人在变，找腹镜头你 是来自薛凯琪的《给十年后的我》的 MV。 是的，最后定格了很长的时间，是想让大家看看，其实薛凯琪在这支 MV 的最后也是放了一个十年前自己小的时候的照片，可爱萌萌的小娃娃。 是的， 但是我管大家要这个十年前的照片的时候啊，看看这是谁，有没有跟薛凯琪很像？ 好可爱的一个小男孩啊，是谁啊？ 他自己脸不脸红？ 是我啊，是我。 这是杨帅十年前的自己 啊。 那你知道给我们提供照片的时候是有风险的，杨帅提供自己现在的照片长这样，来，我把它往旁边放一下， 对对对， 哎，给个正脸吧。杨帅是，但其实也是帅气的小伙子，对吧？ 变照片了，今天 我们还有大概十年以后的杨帅， 哎，来看一下十年后的我。 但其实 没差呀， 依旧帅气，但是 依旧的青春啊，洋溢啊。 你说自己夸自己吧，听不下去了， 听不下去了。 好，适可而止。 明天未来生而不同。 是的，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17小时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生如夏花之如果篇》。需要特别告诉您的是，除了 FM982和 AM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此时此刻，您只要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我们982全平台 可视化系统的精彩内容了。 是的，另外您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找到咱们活力982，收看我们的可视化直播。与此同时，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考拉 FM、听听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没错。而且今天呢是982和大家见面的第一天，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今天呢打赏前五位的朋友们有福利，您可以获得我们982特别定制的活力大礼包一套，其中包括一件982的限量版明星 T 恤、限量版帽子一顶和特别定制的环保布袋一个。对，一定要积极参与。当然了，同一位金主每天只能够获得我们一个活力大礼包。 是，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上看到我们这个活力礼包哈，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嗯， 想要的话就送给你，抓紧时间跟我们互动起来。 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叫做活力982，转发置顶微博并@3位好友，发来你的开播祝福。 没错，那么除了我们的直播平台以外呢，我们的新媒体编辑团队也要送福利。这个时段呢，我们新媒体编辑团队将从中挑选8名幸运听众和观众，这些朋友呢将有机会打开 FM 982的开播大礼，拿到繁星戏剧村提供的经典话剧门票，以及万达电影院提供的电影票和变形金刚的公仔。 好想要，好想要， 想要吧？看到这个可爱的精美的公仔了吗？ 嗯， 有点像大黄蜂。 是啊， 就是大黄蜂的，就是大黄蜂， 变形金刚的。对， 正好现在变形金刚在热映，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参与我们的互动，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活力982。 是，刚刚在这 MV 之前呢，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郭正老师是和大家分享了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封信。 嗯， 同时现在正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还有在我们982魔力工厂的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来了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句话。当然开场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开个玩笑嘛，如果想跟十年前的自己说什么，赶快买房。 真的有朋友这样分享了。 哎，是吗？ 对对，花椒的网友刘畅就四个字儿，加一个叹号，早点买房。 还有别人说什么？ 深有感触。花椒网友张丹若跟我们说，十年后你为什么还是这么帅，哎。希望你十年后确实这么帅哈。然后还有花椒的网友瑶瑶说，知道你现在已经财务自由了，所以能不能匀点钱给现在的我？ 这有点脑洞大开啊！ 从十年后来预支钱款， 嗯， 也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嗯，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表演区呢，一直静静的坐着一位美男子，他可是被誉为首都师范大学行走的 CD 机，航宇。那航宇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嗯，带来一首《那些花儿》。 那些花儿也是一个毕业季的歌曲吗？ 因为我也马上就要大四了，然后今年看到就是前几天毕业典礼上有很多学长学姐啊， 嗯， 都在就是很感伤的离去 离开校园， 离开校园。嗯， 对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航宇吧，一首《那些花儿》由首都师范大学的首席歌者航宇为大家弹唱。 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它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它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那些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布衣乐队的主唱吴宁月，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鬼主语，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是刘冠霖，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是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生而不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正在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17小时大型直播节目《生如夏花之如果篇》，我是静瑜， 我依旧是杨帅。 大家好，我是子萌。 难道我们还能换人了不成？是，如果您正在北京地区，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哦。 是的，在这儿要特别告诉您的是啊，咱们 FM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此刻您只要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到我们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的精彩内容，而且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新启用的非常高大上的直播间。 是的，那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可视化直播。与此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那今天呢，我们除了自己玩之外，还要带您一起玩，所以除了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和看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有大礼要回馈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随手拍 FM 982银限量版明星 T 恤活动。对，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大礼包哈，先到先得的。所以您只要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 982，就收音机上，就是车载广播上有 FM 982几个字，发送微博我们活力982，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限量版明星 T 恤一件，先到先得，不要错过。刚刚跟大家预告了，今天我们是如果篇，如果是代表着假设，有一天呢，当我们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穿越到未来10年以后，那你会对今天的自己，也就是10年前的自己说一些什么呢？ 是的，我们今天有互动话题了。 哎，对，就是10年给10年后自己的一句话。 对，那首先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我们的书信内容。刚刚第一个分享的是我们郭正老师，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写给10年后自己书信的朋友呢，就是刚刚给大家弹唱的航宇。 哎，其实刚韩宇的弹唱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屏幕看到韩宇现在就是帅气的样子。但是你知道10年前韩宇长什么样吗？哇， 好可爱！ 前阵子网络上有那种说小时候的童年照，就必备的就是这个中间小 红点 儿， 然后涂着大红的嘴唇，可爱到不行。 因为小时候我妈就总把我当女孩养， 是妈妈想要一个小公主，结果发现生了一个假小子， 假小子， 但其实不用 小子， 真小子要把它扮成假小子。 是的，是的。 但其实现在好像没有差了。对， 好酷啊。 是，还是在弹吉他的样子。我们也是通过软件做旧的史，看看好像与十年以后长什么样。 来看一下， 其实也没有差，就只是脸上留了一点点岁月的 痕迹，肤色有点变化， 证明听我们广播的大家都驻颜有术，永葆青春。 北京青年广播嘛，听青年广播的都是非常青春洋溢的人嘛。 越听越青春。 是的是的。 是，那接下来呢也想让航宇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如果有机会可以让你穿越到十年以后，你想对十年之后的自己说一些什么呢？其实航宇也是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 是的， 那我们就来听听航宇跟我们的分享。 好久不见，我是十年前的你。31岁的你应该不再像你21岁时候的你这般迷茫和惆怅了吧？你变得无趣了吗？被生活蹂躏到麻木了吗？如果有一些，那就清醒过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到达你理想中的彼岸？如果你积累了一些财富，那就去做你从一开始想做的那些事吧。大概差不多是时候辞掉你朝九晚五日复一日的工作，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方式了。差不多是时候召集一直一起的伙伴，去着手筹建你曾经憧憬的乌托邦了。不过如果时机还没成熟，那就再等一会儿。你现在应该刚结婚不久，在你身边的应该还是你所确定的那个他吧。要记得一直保持浪漫和有趣，也许生活平淡，但还是需要你去创造小惊喜给他。另外多陪陪你最爱的妈妈，转眼间她真的变老了。你在20岁的时候对妈妈许下的旅行承诺实现了吗？如果还没做，就马上去做吧。 刚刚我们有听到航宇跟大家的一个分享哈，我觉得虽然说航宇现在还是一个学生，但是能够感受到他作为男人的那样一种担当 和责任。 十年以后他其实好多话不是写给自己要怎么怎么样，而是自己要对身边的人怎么怎么样，你要对自己的女朋友怎样，要对自己的父母怎样怎样，能看得出来真的是一个哎呀特别善良的 特别有爱的一个人。 郭老师培育的好。 我觉得会唱歌的人他的心底都是善良的，他会把自己心里边想说的话用歌声表达出来。 是， 所以刚才我听了航宇的这一段话之后，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我也有计划带我的妈妈每年都旅行一次，所以我想问问航宇，你在给母亲许下诺言的时候，你想带你妈妈去哪玩啊？ 我去年的时候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跟我妈说，我说我想带你去新西兰，然后去高空跳伞。 我以为要 妈妈受得了吗？ 这项目有点刺激。 不要等妈妈老了之后再跳伞啊。 对对对，要去就抓紧去。 这个还挺惊险的，我要去新西兰去带你看天然牧场喝新鲜牛奶。没想到带妈妈去跳伞。 本来有个植入硬广是吗？以为吓了一跳。 我的小心脏，今天没有硬广，今天是开播17小时大型直播，完全回馈听众， 全都是福利， 绝对没有硬广。 是的。 是，其实刚刚航宇分享了，那作为同学贺瑶，你觉得航宇他 甜啊？就是他写给女朋友的那一段，我觉得好感动啊。就之前我跟航宇也有接触，之前我们在做一个节目的时候在说你可以送给女朋友一句话，然后他当时就说哇你好可爱啊，然后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感觉天哪， 这个吃定女生，你知道女孩最喜欢你说你好漂亮，或者叫一句美女会觉得敷衍，你喊谁都是美女，但说你好可爱，哇，这可就 很暧昧是吗？ 郭老师有没有学到？ 没有暧昧，因为我知道航宇的女朋友在台湾。 对对对， 在台湾，所以他在毕业歌会的时候唱了很多首歌都是送给他女朋友的。 哇， 所以京台互联， 通过歌声传达， 对，歌声传情， 是祝福你们哈。十年后的自己，航宇也说了，应该已经结婚了吧？也祝福你们将来的未来一切都好，也希望将来你可以如愿的带着妈妈每年都去一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的书信分享还没有停，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贺瑶。 终于 cue 到我， 是的。 说航宇的时候，我心里面 等很久， 吓了一跳， 我以为要 cue 到我了。 是，接下来贺瑶呢，也想跟大家说说十年后要给自己说的一些话。 小时候其实我们都有在讨论过希望自己拥有什么特异功能，读心术、隐身衣、后悔药，但是其实当时最不想要的就是预知未来， 因为如果知道以后每一步的结果是什么，知道自己的终点是什么，可能会影响自己很多的决定吧。纵使会有失望，有弯路，有坎坷，但是未来的魅力就在于那份未知，在于途中自己做过的傻事和时间过后还能留下的回忆，不是吗？当然了，每一个人都会对未来有所期望，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的自己应该恰好三十，都说三十而立，当然希望自己可以实现一直以来的目标，继续在传媒这条路上走下去，并且还能有机会握住话筒，继续当名主持人。但是当然，这都是希望，万一哪天，说不定撞大运被哪个不开眼的导演发现，一下跃升一线大咖，也说不准呢，是吧？三十岁应该已经开始工作好几年了吧？希望你不要感到厌倦，也不要被磨平棱角，一定要记得自己当初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执着地选择这条道路。因为你喜欢不停地接触和了解新鲜事物，喜欢了解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从中写下你，写出更多的人对于这个社会的思考。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是你要改掉现在的拖延症。更大的希望是自己仍然能够活得洒脱，仍然能够没心没肺，能够满足于最简单的幸福。曾经微博上转载过一篇文章，如果我们终将三十，那也是像陈意涵一样的三十，有酒有肉，热爱生活，依旧足够的年轻疯狂。希望你身边你爱的和爱你的人都还在，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希望时间不会冲淡你们的感情，并且能为你筛选出了周围最重要的一群人。十年后，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再次听到或者想起这段曾经写下的幼稚的话，但是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还有耐心把它读完，即使里面写的很多的话可能对你并没有什么用，但是至少我想你还能回想起十年前的今天，这段对未来还保有无限向往的时光。 感谢贺瑶的分享，那么确实也希望就像你写的那样，十年之后你爱的爱你的人都还在身边。 我只记得那一句，万一被哪个导演看中，跃升一线大咖，请一定要再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 走上人生巅峰。 对，再来回顾一下十年前的你。 嗯， 是。 那我们说呢，也马上就是要毕业了哈。 嗯， 对，毕业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毕业时候的爱情。 校园爱情。 对，毕业季就是分手季，那么面对毕业，他们对爱情又会怎么说呢？来听听大学生的分享。 我们总会遇见一些不想遇见的人，又离开最不想离开的人。听这首歌又让我想到一个朋友在毕业聚会的那天晚上，眼睛红红的对我说，为了拥抱那一个人，毕业那天流着泪把全班都抱了一遍。其实很多人谈到毕业生的爱情时，大都怀着几分愁绪，毕业往往与天南海北各一方画了等号。从此你在北国闻风听雪，我在水乡一照浮江，成了无数恋人最后的情话。但我一直相信毕业不会是终点，真心相爱的人，他们的爱自会漂洋过海翩翩而来。 未来的爱情大家总是有无限的憧憬哈，但是面对毕业的时候呢，其实爱情并不是一个特别艰难的抉择，因为大家通常会把它跟自己很多的比如说前途啊什么东西的联系在一起，反而把简单的问题搞到复杂化了一些。那提到大学毕业，可能面临着人生的选择比较多，但是在高中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的一些爱恋反而更加的 单纯， 是纯粹一些。 是， 其实在去年呢，上映了一部在网上评分非常高的电视剧，叫做《最好的我们》。 嗯， 是这部剧呢，就讲述在高中的生活当中，几个年轻人他们一起的故事，有友情，有爱情，也有一起为了未来共同拼搏和奋斗的这样的经历。那接下来还是要给大家送上一支 MV， 这是来自去年的大热的剧集《最好的我们》的主题曲《耿耿于怀》。在这支 MV 过后呢，我们的首诗歌者航宇将继续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弹唱。 耿耿， 感 今夜的风吹过，阳光洒满了窗格，我们十指紧扣着，听同一首歌，那一场大雨滂沱，时间在这里定格。十七岁的我总爱傻笑着抬头看你说，你说美好和那些经过，你说时间抵不过你我，时间是一个圆， 就是你这一辈子最值得珍惜的。 路牌已褪了颜色，有些简单的快乐藏在遗忘的角落，哼着你唱过的歌，坐着从前的辆车，记住了什么，忘记了什么， 有人叫余淮吗？ 余淮 有， 感觉你颜值差一点。 耿耿余淮， 是欢迎回来，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17小时大型直播节目《生如夏花之如果篇》。刚刚我们畅聊了很多给十年以后自己的话， 是的， 我们也聊了回顾之前的一些感情啊，包括对于爱情未来的一些畅想。 是的， 刚刚看的这一支 MV《年轻的小孩》啊，真好，郭老师。您怎么想？ 我觉得我还想让时间过得再慢一点儿，别离开青年这个称谓。 不会的，只要在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都是青年。 对，以后多让我来这个青年广播，让我重新体验青年的感觉。 是，其实刚刚看到在 MV 当中哈，那个面粉袋式的校服给大家都遮起来了，看着 很臃肿。 对，都笨笨的，但其实那个时候脸上的稚气却还是都洗不掉， 满满的胶原蛋白。 其实很怀念高中的时候。是，我们在回忆里再游一游。接下来还是要请我们的首诗歌者航宇给大家继续分享一首歌曲，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航宇。 接下来为大家演唱的这首歌是来自Gala的离歌，然后这首歌也是就是比较伤感，比较适合现在的毕业季，它所有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就是那个 伤感， 就是丧的东西在里面。 没关系，我们相信你能把它唱得积极一点， 唱得正能量啊。 一首送给毕业的歌曲，有请我们的首席歌者航宇带来离歌。 当这一切都结束，你是否失落？当我随烟云消散，谁为我难过？没有不散的伴侣，你要走下去。没有不中的旋律，等我会继续。倘若有天想起我，你默然寂寞。人生是一场错过，愿你别蹉跎。这一切已结束，你是否失落？我将随烟云消散，别为我难过。千言万语不必说，只有一首歌，都只换句最难的，难耐别离多。都只换句最难的，难耐别离多。 非常的感谢航宇啊，一首非常好听的离歌，来自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首席歌者航宇为大家带来的弹唱。 嗯， 哎，我突然想起来，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航宇十年前的照片， 哎， 可是还没有看贺瑶的，对不对？ 天 哪，贺瑶现在要捂起自己的小脸庞，非常淑女，超可爱的，有没有？ 小仙女， 哎呀，真的是 小公主， 真的是小仙女小公主。 是， 而且贺瑶给我留的现在的自己哈，是萌 萌 哒， 萌 萌 哒， 还带着美颜相机的。可是虽然带着美颜相机，我们依旧给你做了十年以后的样子，但其实没有变化。嗯， 可见美颜相机的功力有多强。 这磨皮磨得很呐，啊。 对对对， 是。其实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十年以后你想对自己说哪一句话？ 嗯， 在我们的平台上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留言哈。 是的， 有说十年以后也希望自己还是像现在一样年轻漂亮。可能更多的还有像刚刚郭正老师也给自己十年以后提的想法是一样的，不要那么胖，希望的还是。但其实郭老师现在身材管理得很好了。 对啊。 也没有， 别跟我学习，这个肉都在身上 啊，就是，我们都在我们镜头看不到的地方。 我很羡慕，我的肉都在脸上。 装什么装？ 在脸上。 哦， 是。那今天要特别告诉您的是，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 此时此刻您只要搜索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我们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的精彩节目的内容。 嗯， 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 花椒直播找到我们活力九八二，收看我们的可视化直播。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考拉 FM、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封信和给十年后自己的一首歌。那么在视频直播平台朋友们呢，希望跟我们互动的话题是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句话，欢迎大家积极来互动。 是的， 是。那接下来呢，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和大家举行的互动哈，就是随手拍 FM 九八二。只要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在车载广播上，或者呢您也是通过视频，只要截图发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活力九八二上，转发置顶并@三位。 位好友，就可以发来我们的开播祝福，就能拿到我们的大礼包。 现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大礼包都是你的了。 是的，时间转眼间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5，我们生如夏花特别直播的如果篇的第一个时段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待会儿在12点钟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常精彩的留言还有互动， 是的， 以及郭正老师还有另外两位来自首都师范的师范大学的同学也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待会儿还有一个大长腿的姐姐要一起来哦。 是的，要走秀，千万不要走， 待会儿见， 错过，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明星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贺词。那在这一时段结束的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庆贺北京青年广播开播快乐。 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纵然骄阳似火，也挡不住我们为梦想前行的脚步。正如我们的青春注定要用火花四射来锻造花样的年华。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全频可视化电台热力开播。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傲娇绽放，声如夏花。 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布衣乐队的主唱吴宁月。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是刘冠霖，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是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我是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北京。 在开播日当天为大家带来的17小时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的如果篇， 是的，是的，12:03北京时间，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17小时大型直播《生如夏花之如果篇》，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我是子萌，大家好。 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在北京地区您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全新开播的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是的， FM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此刻您只要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我们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的精彩内容了。 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不要错过。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平台来收看我们的可视化直播，搜索活力982就能找到我们。那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是有多种的渠道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 嗯， 大家呢除了今天可以收听收看之外，还可以参与进来。 是， 我们今天举行了随手拍 FM 982银限量版明星 T 恤的活动，所以只要您拍一下自己正在收听 FM 982的照片发送微博并活力982，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对，就是现在屏幕上大家看到的限量版的 T 恤一件，先到先得。 嗯，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生如夏花之如果篇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刚刚也跟大家讲的是给10年后自己的一封信和给10年后自己的一首歌。当然了，也欢迎各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来在直播平台上和我们互动，留下你想给10年后自己的一句话。 对，那么下面这个时段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郭正老师，以及广播台的朱帆同学和毕业生代表新丝路模特大赛冠军郎振南同学。 哇， 是，让我们欢迎三位嘉宾，欢迎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哎，郑楠跟大家打个招呼。哇，就是上一时段结束的时候预告的大长腿姐姐腿太长了，画面出来 好长啊 但是待会儿呢大家可以看到郑楠也会给大家带来比较精彩的走秀的环节哈。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今天的这个互动的分享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郭老师今天全程在，想听听自己的学生对于自己未来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畅想， 是 回去之后也好因材施教的朝他们更好的方向去培育。比如说刚刚贺瑶说了要成为一线大咖，所以 我争取努力。 对，看郭老师怎么培养。 其实我们也不是没有培养过一线大咖，比如说现在大家非常这个非常熟悉或者非常火的白敬亭，就是我的学生。哎、 真的、啊哦、 真的吗？ 白敬亭， 等我要收敛一下，我可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 我听说他还曾经在校广播台担任过职务，是吗？ 是的，白敬亭曾经是我们广播台的一名主播。 嗯 啊，然后呢，因为他当时头发非常的长，这个 多长这么帅啊？ 没有这么阳光是吗？ 依旧很帅哈、啊，当时很帅、哎，头发很长。然后呢，在主持跨年晚会的时候，我说你这个代表全校青年的形象，不能头发这么长。他不听。后来呢，他去面试剧组的时候，两次受挫。我说，他就问我说，老师为什么我一直没面试？成功， 因为头发太长。 我说你把头发剪短就变阳光了，你就肯定能面试成功。结果果真他就面试成功了。 哎呀，这还真得感谢郭正老师。 他最近 当然了， 超级火爆， 对啊， 那在旁边年轻人都喜欢他， 我也喜欢，我迷妹一枚，迷妹二枚， 迷妹三枚。 这个郎真男是学校里边出了名的这个白敬亭的后援团团长。 哎 我可以加入吗？ 我也说可不可以加入？我们学校好像没有这个组织。 但是坐在郭正老师边上的是已经把头发剪短了的朱帆，至今还没有火，是什么原因呢？ 哎，刚刚讲了， 郭老师还没有把我捧红。 对，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封信。在我们的前一个时段，我们的两位嘉宾和老师也给大家分享了他们写给未来自己的信。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有请朱帆来配乐诗朗诵，来给大家读一读他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一 封 信。 朱帆有很多十年后要对自己的话说，因为当时写满了一整整页 A4 纸，被我删掉了不少， 写的可多了。 好，来听一听。 十年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十年前的你。我之所以会写这封信给你，是因为我知道，我希望在十年之后，你会拥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当然，那时候的你已经知道我十年后是什么样子了。我是不是还留着好几年都没有变的齐刘海的短发？我的脸，哎，有没有瘦下来啊？不过我好像是天生的国字脸。哎，算了，我知道我的皮肤也肯定白不了。但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你现在所从事的行业，你现在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不是你当初想做的那些？因为我总听人说，你以后所做的事情可能跟你现在的兴趣、大学所学习的专业丝毫不相关。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你会不会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其实生活一直都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是我们的年龄。现在的我即使每天忙碌，却可以活得很快乐，尽管也有一些小烦恼，但都是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的呢？谁在漆黑中与你谈心，看月光愉快欢畅，却不应该独唱，这是我仔细斟酌之后觉得想和你说的这句话。我也想借此告诉你，现在你已经是而立之年了，同样是在一个人生的重要关卡上，肯定要比十年前的我更加的成熟稳重了。但我希望你能够不忘初心，在工作中学会自我消化，自我消化不了的可以找人倾诉。如果准备成家立业了，要有家人的担当，最好能够找到那个跟你有同样频率、有着相同追求、可以和你谈心交流的人过下去。那如果你又冒出了什么新奇的想法，敢想就要敢做嘛。人生是你自己的，你要多去尝试，带着这份责任、勇敢和不惧失败的信心去开启你人生的下一个十年。等到了不惑之年的时候，还可以告诉自己，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从来都不曾后悔。 哇，非常的感谢朱帆。其实看到朱帆，因为之前来过我的节目，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喜感的一个小男生。但刚刚埋头在念自己给自己将来的信的时候，我觉得说，天哪，真的是一个文艺男青年。郭老师，朱帆在学校是文艺男青年吗？嗯、 不是， 瞬间就拆穿， 秒打脸， 拆台了。 你的第一眼看的是准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喜感的小男孩。 嗯， 我记得他刚刚来学校的时候，就凭借自己的一个秒拍。就火了，秒拍呢是教人家微微博，一分钟的秒拍当中呢有几十种微微博的方法 啊、哦， 一分钟几十种，平均两秒为一个， 对，一下就这样， 我的天哪！ 然后不是今天这个太热，他可能就要来展示了， 夏天微微博， 我们 冬天可以来我们的节目， 是朱帆分享的那一个哈，给十年以后的自己，虽然说写超了。但是呢，能够感觉到朱帆是很用心、很用心的在对十年后的自己做一些寄语，放下自己喜感的外表，直视自己文艺男青年的内心。 对对对，那我们给十年后自己一封信的分享还在继续，接下来呢，就轮到我们的大长腿啦，我们的郎振南要分享他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封信。 是，那振南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因为大家都特别喜欢看你。 是的，Hello， 大家好。然后对比刚刚朱帆给十年后自己写的信啊，其实我这个信过于的简短了，但是我其实想写这信的时候也想了很久，但是我觉得这个精华下来的是我真的想对自己说的这个话。 是，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其实振南只给自己写了两句话，但是他有很多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十年后的郎振南，不求你前程似锦，不求有荣华富贵，只愿你始终拼尽全力，不忘初心，始终不被现实打败，始终跟随着自己的心而活，永远可以骄傲地告诉自己，我无怨无悔。 是，好，非常的感谢振南。虽然说非常的简短，但是刚刚振南也说了，他是经过仔细斟酌了之后，然后才说出的这样的一些话。那其实刚刚振南跟我们的一些分享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其实呢是有很多的想要跟大家说的话，其实在自己过往的一些经历当中的。 是。 我们一起来看看，其实振南十年前的时候，哇，他是长这样的。怎么样？ 十年前 超有气质。 哎，他怎么觉得他十年前的腿都比我现在的腿长呢？ 可以分你两个是吗？ 对对对， 无论是长度还是宽度。 哎，对对对。 其实刚才还没有介绍他，没有。振南呢，是我们 介绍了一下， 是我们学校的舞蹈团的一名成员。 我们只知道是新丝路模特大赛的冠军， 对，环球小姐冠军。而且呢，今年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毕业生。今年他刚刚毕业。 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振南戴着学士帽，然后在图书馆里拿书的这只非常漂亮的照片， 美美的 也是毕业。因为刚刚航宇在弹唱的时候嘛，他是作为怎么讲下一届的毕业生，给接下来的毕业生送上一些话。 对， 那现在我们的准毕业生来了，可能是已经毕业了吧？ 对，已经在前几天刚刚结束这个毕业典礼。 那快要毕业了，想对自己说什么呢？ 其实毕业这几天，就是持续这一段时间，我都属于一个泪点很低的状态。因为之前只是会觉得哦，毕业可能会伤感，但是真的轮到自己的时候，没有想到会走在校园里，然后包括跟室友，包括跟同学们，然后每一面都感觉是可能最后一面，大家聚得这么齐了，然后就是觉得走在学校里真的是很多回忆啊， 触景伤情是吗？ 其实他泪点很低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就是他要离开他那些亲爱的小伙伴。 对， 他的班是一个很传奇的班。 怎么讲？ 是一个大咖班，他们是管理学院的一个毕业班。但是这个班里面出了舞蹈这个世界环球小姐冠军，还有学校的广播台台长，不是，电视台台长，还有管乐团团长。哎呀，都在他们班里。所以我想，对，在校园里边一起这个乘风破浪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要分开这些小伙伴的时候，肯定会泪点低的。 是的， 是的。其实我跟郭老师哈，这个时候又要作为过来人了，请帮我后期 P 两个小胡子。是，就在毕业的时候呢，可能你自己在喝毕业酒的时候，或者说吃毕业散伙饭，我觉得说哎呀，最后可能这一辈子也都没有机会见面了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在毕业好几年之后，你回头想，真的好多同学从毕业的那一刻起，你再也没有见过他。 是的， 或者说你知道他今后也会跟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交集了。所以我说在这里，振南泪点是不是又要？ 我记得我们毕业典礼说的话是，大家可能下次聚这么齐， 就是大家结婚了吧、嗯、是现在也就只有结婚的时候每年大家可以见一面了、 嗯、虽然和小伙伴们可能见不到，但是永远我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嗯、是刚刚我们有看到郑楠小时候照片，忘了跟大家分享，哎，这人是谁呀、啊、 我不认识 这个是谁啊，你不认识我认识，这是你。 我同学还说为什么你那个年代04年拍出来就是黑白照了。 对呀、啊、 我也很好奇， 不应该彩 是故意做的。 我记得我爸妈那个年代也是彩照吧、 这感觉像20年前的朱帆。 我好好奇、 嗯、是，但是现在的朱帆哇，你要这样对比一下， 南大十八变， 不要对比了， 终于彩色了。 其实我们也给朱帆做了一个10年后的对比哈， 嗯，更成熟几分了， 对，更成熟几分了、嗯、可是感觉跟现在，感觉现在要更老一些，怎么办 真正的应了那句话，越活越年轻啊。 是在我们的现场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老师，还有同学们也跟我们分享了给10年后自己的一些话。 是的， 那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都留言了，嗯， 赶紧来听听。 那么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网友给我们留言，这个摩羯座的工作狂说呢，说小目标完成了吗？别歇着，继续努力，完成了还有大目标，更不能歇着，要往死里努力。 我想知道这小目标是先挣1亿吗？ 我觉得可能是 这有点难， 先挣5亿再挣10亿、 啊、 但是确实是工作狂人哈。 嗯， 然后我们的网友大春哥还说呢，愿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可能是从事桥梁建筑的朋友，那希望呢你在未来工作中也平平安安的。 嗯， 我们的网友林飞鸿说呢，愿望非常的质朴和简单，就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在未来10年都这么希望的。 是的，我们也都祝福大家对于未来10年的祝愿都可以成真。 是。 那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如果片当中呢，也收集了很多来自各个高校同学们他们想要对未来说的话。 是的， 嗯， 那现在正好是6月份了，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嗯、那我们伴着栀子花开这首老歌，看看他们和老同学分手离开校园的时候会说些什么。 新的学姐想对自己说，从很久以前就憧憬自己穿上学士服，高高抛起学士帽会是什么样子，但是真的穿上它的时候，突然就觉得这一天来得太快了。它代表离别，也代表新生活的开始。我会带着所有的祝福勇敢向前，想对自己说未来加油，也希望大家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起加油。 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 曾经的老花。 名为佳一的学长想对自己说，和部门里的小朋友进行了大学最后一次部门聚餐，马上就要毕业了，感谢自己，感谢相遇，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我最喜欢的就是朝着自己热爱的方向去，把可能变成笃定的目标，一路向北就是一个很笃定的目标。我想对自己说，希望未来能用一颗匠心不断地去努力，离自己喜欢的人越来越近，离自己喜欢的样子越来越近。 伴着栀子花开的旋律来许了以他的愿望啊， 是希望永远都是年轻时候的自己。每一年的6月可能都伴随着很多的分离、嗯、但是每一年的9月又会有很多新的重逢。 是啊， 哎呀，在毕业的这个时节呢，总是有很多感伤的、 嗯、 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支非常特别的 MV。 其实他们是来自我的师弟师妹子萌的师哥师姐、 嗯、 是，这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2010级毕业生他们拍摄的一组毕业的 MV， 叫做毕业快乐。在这支 MV 当中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你在毕业中做的一些事情、 嗯、 看到这么多年轻的脸庞在校园当中奔跑，希望也带给大家非常年轻的感觉。 是的，来看一看。 慢点吧， 快呀， 青春像看一眼， 转眼到尘埃落定的夏天，忽然又发现核桃林里面孔都新鲜， 怀念 早已改变容颜，任凭时光匆匆过，放肆经历的你已经不见， 沉淀了疯狂，习惯了奔忙，作别了晚上，幻想长相，看透了错过，忘记了遗憾，变成了悲歌，恋歌，欢歌， 写错过多久，当初的执着留下了多少飘落的花， 万语不如只说一句话，毕业快乐。怀念单纯的昨天，没那么害怕，不管不顾的跑啊，纵然前路漫漫，世事有多深， 你追你恋，全新的二号邮件，任凭时光匆匆的装满每个秘密，你已不见， 沉淀了疯狂，习惯了奔忙，作别了湖水微风荡漾， 看透了错过， 千言万语都汇成一句话，毕业快乐。 是的，其实刚刚在这个 MV 当中呢，我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因为他们很多是我的同事了现在，但是看到他们当时还青葱的岁月，一起笑着跑着闹着的时候，也回想起自己在学校时候的时光。怎么样郭老师，二十年前你是怎么然后郭老师开个玩笑， 频频的 Q 郭老师 因为感觉郭老师今天看到我们整个青年广播的这个状态，全程都是呆萌的。 不，我是被这个气氛震撼到了。 嗯， 因为我从小啊，不能说从小，因为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有北京儿童台， 嗯， 那个时候就听儿童台的节目，然后呢就听音乐台伍洲彤老师零点乐话， 啊， 现在呢伍洲彤老师做了这样的一个北京青年广播， 嗯， 而且又是这么炫酷。这个直播间又这么好，让我觉得能够在开播第一天坐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非常的感慨。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地方来了之后，感觉就是一个青年的大本营。 嗯， 我们就应该有这样一个这个 青年的大 平台， 青年 人的广播，对，嗯、 是刚刚郭老师有提到，我们这么酷炫的直播间，还有一个特别酷炫的部分没有给大家展示， 是 哎，请放眼我们的表演区，哇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新丝路模特大赛的冠军环球小姐郎振南已经准备就绪了，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一段非常精彩的走秀表演，我们可以大屏幕音乐起，哎，一起来听听振南要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走秀。好，那。感谢振南，但是我觉得大家没有看够，而且因为刚刚我们大屏的这个声音不够大、嗯、所以我决定我们再重新来一次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声音调大一点，走，哎哎哎哎， 哇，这个漂亮的直播间大家怎么看到，这是我们 非常的感谢振南， 是，感觉看到了小仙人。 大家有注意到旁边有电扇吗？ 对， 你们知道是拿来干嘛的吗？ 这电扇风不够大，请导播老师进来切一下好吗？ 对，就是因为我们的振南是长头发、 嗯， 就想营造那种 长发 飘飘的走秀的感觉。 哎，是，但是其实就是还是风扇不够大哈，再大一点的话，整个这个秀走起来，而且今天长裙飘逸、嗯，但是我觉得裙子有点盖住长腿了。 是的， 其实振南这个身材的比例超级好的， 对啊， 九头身美女，随便一站都是风景，特别是配合我们整个生如夏花的这个大的背景， 嗯， 再一次感谢振南。是，那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给十年后的自己、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音频，想要表达对自己十年以后的一个期望， 嗯，那么我们刚刚大家分享的心里也都说希望能够不忘初心哈、 嗯、 那确实呢不忘初心不凉热血，看我们的北邮毕业生如何带着骄傲继续跑。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一三级的张玉点了一首接下来如何送给所有的毕业生们，毕业了那种在青春里放肆的幸福，我想以后不会再有了吧。林荫下我们留过足迹，食堂里我们大快朵颐，自习室里的身影依然清晰，图书馆内弥漫着我们的气息。毕业了，但所有的那些与我们有关的记忆仍然萦绕在脑海里，我想把这些记忆一起带着继续向前走。这四年里我想要的大多都实现了，那就带着骄傲继续跑呀。 自然骄阳似火，也挡不住我们。